因为你国家你先够胆撤国咪撤国咯，咁所谓。 同埋你记唔记得咧？即系以前。 同埋佢有一个嘅客观环境因素嘅，当阵时咧，你仲有呢个苏联啊，同埋呢个老共咧喺度，即系红色嘅中国啊嘛，红色嘅苏联啊嘛，所以咧，即使西方世界咧都会觉得，唉，算鸠数啦。 忍忍住你先， 系咪？因为你谂下佢头先，我未详细去即系阐释呢一个关于中央公积金啊。佢唔单止系可以我嚟买楼噶嘛，唔单止可以退休用噶嘛，甚至乎有时你有需要嘅时候，你攞翻啲钱出嚟噶嘛。其实佢逼紧你啲国民咧系储蓄啊。 嗯， 头先我都讲过啦， 但系储得嚟又未似僵化，好似香港吓， 佢随时攞得噶嘛、啊。如果你买楼攞得噶嘛，你屋企人病咗攞得噶嘛。 嗯， 喂。咁你呢一個儲蓄率越高嘅地方，咁你嗰個息率咪會低咯？ 嗯， 係咪？因為你好多油資啊嘛，咁你自然個經濟發展就會起嚟噶啦。 嗯， 當然佢有成個國際政治環境嘅因素。 嗯， 而李光耀亦都係一個非常之聰明嘅一個人。 嗯， 你諗下當年我僆仔嘅時候，八十年代搞學運，都聽過啦。我哋啲師兄嗰啲，新加坡有一個亞洲學生協會嘅秘書長噶嘛，屌咁翻到咪俾國家安全法拉 Q 咗佢咯，好撚大鑊噶嗰度嚇。你話即係笑？教協嗰個徐漢光啊，嗰陣時喺新加坡大學嘅，冇撚讀完啊，俾人踢永久出境啊！哇，佢呢個地方真係咁噶，你問香港人真正嘅，喂，英國殖民地裏面，即使我冇民主，但我有充分嘅自由。 嗯， 我俾一票你有撚用？假嘅嗰票，你根本就選唔到個反對黨出嚟嘅，你冇政黨輪替嘅。你冇監察嘅機制喺度嘅，成個新加坡國會，即使人民行動黨攞60%，例如80%席位，我唔記得咗。 其實 even 日本都 反對派得攞得一個嘅咋 ，even 日本都 撲街。跟住下次佢改你嘅選區啊，跟住地鐵唔撚去你嗰度啊，你投反對派啊，我下次我地鐵唔撚去你嗰度啊。佢直情係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啊，呢叫做屌咩？懲鳩罰你哋嗰啲選民，你投反對派咁樣。 唔係，但 係嗰個地方換得咁撚緊要。 嗯，好啦。 你去旅行都係啦，我聖誕節咪去咯。屌你乜嗰四日三夜真係唔家產，你做乜撚嘢好？ 唔係，所以其實你鬼佬咧，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其實佢哋通常有個經驗嘅，就係話即係去旅行，即係短期嘅就會寧願去香港，即係亞洲嚟講。但係你話住嚟講咧，就去新加坡，因為其實空氣好嘛，係嘛？即係即系鬼佬啊！即系佢对空气系比较重视的， 环保 啊， 冇办法噶、 啊。你唔见我哋嘅西贡啊，嗰啲咁嘅地方相对平啲啦，好多鬼佬喺度住噶嘛。 系啊，阿何国荣都住喺嗰度啊，大佬啊。 何国荣算唔算鬼佬啊，大佬？ 啊，佢鬼佬，佢鬼计鬼鬼佬啦。咁但系即系你见到嗱，你记得即系阿李光耀咧，即系佢自己本身喺几年前啦，佢评价过呢个习近平，佢话佢咩咧？佢话系一个曼德拉嘅人物啦，佢话一个曼德拉式嘅人物咯。佢话心胸好广阔咯，即系佢连即系呢、這个即系呢、這个呢、這个佢话呢个阿习近平咧系会系好伟大嘅，但系咧伟大到咧连佢嘅眼即系金睛火眼咧都呃 Q 埋，大佬即系呢个习近平几咁狠辣。咁但系虽然即系你话新加坡其实一直以嚟系即系中国嘅模仿对象啦，但系佢真系细啊嘛，佢可以集权啊嘛。但系即系呢个新加坡嘅模式，你最多只系可以喺香港啊，或者系呢个叫澳门复制啊。即系你记得，如果你仲记得嘅话咧，江泽民咧，即系其实喺早年香港回归嘅时候咧，佢都希望即系其实香港系学习呢个新加坡嘅， 其实系噶。 咁但 系董建华嗰阵时咪学咯，你记唔记得佢有几大政策噶嘛？第一个就系安老嘅政策啊嘛，其中一个就系讲房屋嘅政策啊嘛，85,000嗰样嘢啊嘛。咁你谂下，佢跟住继承呢一个嘅港英殖民地年代搞呢个退休保障，但系佢个方法咧就系呢个嘅强制性公积金。 系， 其实佢想抄少少嘅。 嗯 嗯， 系嘛？但系就抄唔足咯。 嗯， 哦，嗰阵时所谓儒家即系政治咁， 亚洲价值讲紧 系 啊。 但系老实讲，你真系谂深一层，所谓呢种亚洲式嘅民主根本唔捻系民主嚟噶啦，系另一种独裁嚟嘅啫嘛。 嗯 嗯， 永远都选唔赢嘅个反对党。 系， 所以日本已经算叻噶啦。是超越了呢個階梯的啦，即係自民黨又散咗啊，自民黨又落台咁樣。 咁、台灣 係好咗少少噶，台灣係更好添啦，係、 啊、 嘛？新加坡呢個地方點解咁悶 啊？最叻嘅人啊，係唔會留喺新加坡的。所以點解好多時佢成日話要同香港競爭，但係佢最叻嘅人才咧係唔撚中意呢個地方，因為最叻嘅人先至係最有獨立思考 的。好玩啊，大佬！ 對個地方個情況係好不滿嘛。香港你即使話我冇民主都好，喂，我有咩不滿？我喺度吹啊嘛，可以。